星期三晚的敏感时刻啦，十点零九分在直播室有 Kitty 啦，有 Johnny Annie 啦 ，Hello Annie， hello, hello, 在电话旁边咧就有茉莉喺度嘅 ，Hello，Hello， 茉莉你好， 你哋好啊，啊好好啊， 喺屋企系咪零舍觉得好安全啊？ 都唔係啊，返屋企嘅时候就会成日会紧张啲嘅，即係会觉得就算做晒消毒嘅措施先入屋啊，除晒鞋先入屋啊，会唔会都依然呢都有啲漏网之鱼啦，咁令到啲細菌走咗入屋呢咁样囉。所以呢我而家呢係即係大家都知，即係众所知我係一个比较咧啡嘅人嚟㗎嘛。但我呢排呢都好似黐咗线咁样洁癖怪咁样揸住支喷雾周围喺度喷，耐唔耐就真係喷一次半次咁样囉。 系，即系开始觉得自己有少少强迫症，系咪咧？好似 都 都系喷到两下先啦，都系洗多两次手先啦，咁样。 系啦，即系虽然衫依然都系唔执嘅，但系咧喷咧就喷多咗好多咯，真系比平时。系、 嗯、 哦、 嗯， 你哋系咪都系咁啊？ 我都系啊，不过入屋啦，入屋之前，即系我其实喺门口就已经摆咗两支嘢嘅，一支咧就系要嚟喷啲衫啊、裤啊、啲身啊咁样喷一下先，即系喷即系围住个人喷一个圈，跟住先入屋啦。咁另外嗰支嘢咧就系喷落地毡，就等我只鞋咧就擦擦擦擦擦，即系擦干净个鞋底，跟住先至除鞋就攞起佢，跟住就先至摆翻入屋咁样咯。咁我再喺屋企里面。即系出面就地毡啦，跟住里面一踏入去嗰下咧，其实都摆咗块胶嘅透明胶垫喺个地下嗰度嘅，咁、就系放我咧喺屋企里面着鞋出街嗰阵时咧就摆喺嗰个位，即系永远都系整污咗嗰个位，咁我就知道啊，我之后要消毒啊或者清洁啊，都系即系嗰个位系好紧要嘅咁样咯，即系都。想好多方法令到自己应该保持干净咁样入到屋咯，因为我好惊周围黐我都。 哎呀，你两个真系好好嘅role model 我觉得。尤其是我今日嚟到啦，Kitty 又送咗一支咧，话呢个可以甚至乎连呢一个病毒啊，冠状病毒都可以消灭嘅一支喷雾俾我咯。咁啊真系窝心啊！ 系啊，我已经将呢个消息话埋俾茉莉听，佢已经自己都有买几支自己门口系咪啊？ 系啊，因为其实 屋就系嗰 啲。系啊，因为其实咧，即系我哋自己一个人嘅措施做得够系唔足够噶嘛，都要喺身边嘅人，尤其是屋企人啦，系咪？大家住埋同一间屋，咁即系嗰个所谓嘅咩社交距离都系有限度距离嘅啫嘛。咁所以点都真系要大家都要同心合力继续抗疫咯。 我觉得 Annie 好需要，因为即系你系即系一家之主啦，叫做即系除咗你老公之外，你都系即系要睇住头家嘛， 煮饭 系啦， 顾埋佢哋啲卫生 啊，所以其实你都好需要有呢啲嘅即系工具，我成日称之为法宝，我哋好似每个人身上都有几样法宝咧，即系喺唔同时候就要拎出嚟用啦，即系湿纸巾就系某一啲情况攞出嚟用嘅，喷喷就系另外一啲时间攞出嚟用。 不不经不觉咧，其实呢种咁嘅生活咧，我哋计下，其实都已经过咗两个几月咯，系咪啊？二月、三月，而家踏入四月啦，系咪已经？吓，即系香港嘅疫情似乎好似。即感觉即叫做，但我哋习惯咗咁嘅生活啦，然后大家都即做好高规格嘅防疫措施之后，好似个疫情相对于世界其他地方咧，似乎香港系比较好啲噶啦，已经叫做，即系你见到欧美嗰啲咧都好恐怖啊嘛，咁尤其是美国嗰方面咧，而家系即进占呢个流行榜嘅第一位噶啦嘛，吓即嗰个确诊人数，咁但系咧即我又觉得外国人咧，佢哋响呢啲咁嘅情绪之下咧，其实佢哋有阵时。都仲系会识得搞下幽默啊，即系可能系用呢种方式咧，令到自己可以喺呢一种嘅坏气氛之中咧，都可以有少少嘅正向嘅能量咁样啦。即系之前都见过，譬如喺西班牙咁样，咁嗰啲人都会话走出个露台度继续佢哋啲 玩乐器 系啦，即系就算打波同隔篱露台嗰个人咧喺度，大家猜两下网球咁噶嘛。咁我最近咧就睇到喺电视上边嘅新闻咧。你知新聞絕大部分咧都係講緊呢一個嘅大流行嘅，即時候大家睇到嘅心情都係好差嘅。但係最近有一個新聞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咧，係美國呢個 CNN 咧，咁美國嚟計咧，紐約州就係個確診數字最高嘅，因為嗰度可能係最稠密啦，啲人嚇，即係住得比較近，咁啊真係即係傳播得比較多。咁紐約州州長咧就一路都即係有好多有不同嘅措施啦。咁而唔知道大家知唔知佢個細佬咧？ 即係呢個紐約州州長嘅細佬咧，就係喺呢個 CNN 入邊做一個主播嘅。 哦， 係啦，咁佢細佬咧就有一日咧，就係拉住個州長做一個online 嘅，即係做一個嘅 live 嘅訪問。係，咁啊，即係兩個窗口咁樣訪問。 即 係 細佬訪問阿哥啦。 係啦，即係其實係訪問個州長，但事實上佢哋係兩兄弟嚟嘅。係，咁跟住其實佢係呢個應該係上個月尾嘅事嚟嘅。咁我哋放。訪問的內容呢就是講 一定住嗰啲啦，係啦，一嚟㗎嘛，我唔驚佢啊。 咦，我懷疑其實應該美國人是知道的，他哋的關係應該都知道，因為他哋的姓氏是一樣的嘛，係啦，佢哋都是呢個科莫啊 ，Cuomo 係啦，佢哋嘅姓氏，咁佢哋應該知道的關係啦。但是咧細佬咧就跟阿哥哥問他的時候咧，都是講緊話，譬如你係而家呢個咁嘅情況之後，啲咩嘅措施咁樣，咁會唔會宵禁啊？咁即係會唔會諗住做呢樣嘢啦？咁阿哥就话啦，即系宵禁呢家嘢咧，我啊真系唔系太喜欢嘅，吓，即系我觉得宵禁呢样嘢咧，以前阿老豆咧都要求我哋夜晚黑咧，即系几点钟翻屋企啦，系啦，几点钟翻屋企嘅，直到而家我其实对于宵禁呢个字嘅感觉都好唔 comfortable 嘅咁样，咁其实佢有少少都愣咗讲。自己的家事㗎，即係我諗係用一個比較幽默嘅角度，即係方式去表達佢唔係咁想喺紐約州度行宵禁呢一個措施。咁跟住阿細佬咧就即刻話：哦，你咧即係 ignore 呢個宵禁呢樣嘢咧，都仲好啲嘅。其實你其他問題仲嚴重啊，咁樣即係已經講到愣咗屋企嘢啦。跟住咧，咁啊跟住個。細佬咁樣串阿哥咧，咁阿哥又梗係離了嘅興啦，咁就話啦喎，喂，其實成日咧唔準時翻屋企違反宵禁令嗰個係你咯， 哦，即係講翻自己嘢啦，明明係訪問緊你對於呢個紐約州嘅情況係點 嘅，因為係你咯，你搞到屋企好大麻煩啊，你知唔知道？咁跟住咧，細佬咧，細佬就話喂，咁其實我從來都唔認同呢個宵禁令嘅，係老豆即係實施出嚟嘅啫，呢啲規定。咁跟住佢就即刻打完場啦，細佬就話好啦，咁我哋多謝曬紐約州長上嚟我哋呢個節目啦嚇，不過咧即係。我哋都好多谢你，都系好努力，系为纽约州嘅居民咧，就做好多嘅措施啦。咁我都提醒你一句咧，即系都得闲嘅打个电话俾妈咪啦。Call mom 系啦，喂，因为咧佢都想知下你嘅近况嘅咁。咁跟住阿哥就有兴咯。其实我上嚟呢个节目之前，我已经打咗电话俾阿妈噶啦，乜你唔知咩咁？咁跟住阿细佬就。阿媽冇咁樣講喎，阿媽唔係咁樣講喎，所以話政客咧講啲嘢真係唔係幾可信 嘅，即係佢哋本身個關係應該都真係好差下噶咯喎。 嗱，如果你睇翻咧，嗱，你想呢個 YouTube 點擊翻咧係好高點擊率，同埋睇翻佢哋個説法咧，其實係大家邀引大家嘅。 咁你覺得係玩啦，定抑或是係真嚟了係有火 咧？我 feel 到咧。是玩之中是有啲 火嘅， 咁然后跟住咧，阿哥哥咧就再讲一句啦，同埋咧，我想话俾你听咧，妈妈同我讲咧，话我系佢嘅 favorite son， 哦， 但系都有个好消息话俾你听，你系佢嘅第二 favorite， 咁跟住咧，跟住个细佬就好 小学鸡， 系啊，即系嗱，其实咧，佢哋两个分别已经系一个就系五十岁人， 系 一个系六十几岁人， 系加埋过晒一百岁， 冇错，都即系两个都会喺个。镜头面前啦，即系喺度争风呷醋，阿妈即系锡边个多啲咁，然后跟住最尾就草草收个场啦。咁跟住呢件事咧就我唔知道 CNN 个电视台会唔会捉阿 Chris 呢一个嘅主播翻嚟照费咧？即系我谂都未必嘅，外国人嗰个尺度好高嘅。 同埋哇，佢嗰个收视率、点击率咁高， 系啊，系啊， 同埋个个都想知道啲议员啊，或者一啲政客啊嗰啲嘅真系私底下系点样噶嘛？所以我觉得反而咁样而令到人哋知多咗，或者好奇心去即系冲，即系嗰啲叫咩啊？即系去慰藉到自己嘅好奇心， 同埋好花。邊啊，好 juicy 啊，呢單嘢。咁然後跟住咧，即係大家睇完之後，我嘅感覺咧，就我其實都真係搞唔清咧，究竟佢哋係真係其實係咩叫做咩面和心不和，口和心不和，定還是其實係大家玩咧？ 會唔會係一個即係叫做有稿嘅咧？ 稿就唔似啦， 即係你見到佢哋嘅反應好真 嘅。係啊，好真，即係嗰啲秒口秒嘴啊，或者即係擰曬頭啊，嗰啲表情啊，嗰啲完全係大家好似漠视咗，而家我哋系喺几百万观众面前做紧一个直播噶啦。 嗱，咁我就覺得啊，其實呢件事令我諗翻咧，哇，原來係唔係你兩嗱，睇下你兩位點睇啦？你覺得會唔會有陣時兩兄弟又或者即係兩姊妹，又或者屋企裏邊嘅兄弟姊妹，其實都有爭寵呢回事嘅咧？ 莫莉，你講先啦，你都有姊妹，即係屋企 有啦，係咯，不嬲出咗名同我妹係唔啱 嘅，即係你哋係唔啱嘅原因係咪爭寵咧？ 爭幾多年啊？ 爭唔好多，我就爭年紀嘅啫。咁係啊，但係真係的而且確地係唔知點解細細個開始就唔啱碼嘅，即係大家好唔啱嘅。咁係啦，一開頭因為我妹讀書係好叻嗰啲人嚟嘅，咁我就讀書係好渣嗰啲人嚟嘅，亦都係啲好曳嘅街童。feel 嗰啲啦，咁所以咧，屋企人咧成日嗰陣時就會，即係我會覺得屋企人已經有對比嘅，細細個嘅時候，咁我就會唔開心嘅，因為就變咗係我妹因為讀書叻啦，咁因為成日呢一個真係一個正常一個家庭嘅觀念就係讀書叻嗰個一定係乖啲啊，講嘅嘢就會信佢啊咁樣噶嘛，咁而細細個的而且確都真係咁樣嘅，我屋企。咁跟住之後到大個咗之後都發現，哦唔係喎，原來我都有我自己嘅諗法，或者我做緊嘅嘢都其實都係為屋企人好啊，或者我自己為我自己嘅將來做嘅嘢都係我自己想做嘅嘢啊，咁嗰啲嘅時候呢，咁屋企人就開始都發覺唔係每一樣嘢都要聽曬我妹講或者聽佢噏係正確㗎喎咁樣，咁所以就變相地可能唔知系咪因为咁样啦，跟住之后我哋嘅关系就越嚟越差。 我觉得实会有比较嘅，即系可能未必即系净系争宠，即系屋企人锡边个啦。咁但系可能你哋年纪咁近咧，都会有比较，即系会自己私底下都会有比较。我有阿哥啦，我哥就大我五六年啦，即系都相差几远嘅。但系你话 friend 都唔算系好 friend， 即系细个嘅时候，可能一来嗰个年纪差距都。算远啦，又唔算话即系玩得好埋啦，即系咁啊，所以我都成日喺节目度讲佢点样玩我啊嘛，即系又滴啲嗰啲咩油，即系嗰啲会攻鼻嗰啲落你条面巾嗰度啊，等你洗面嘅时候揦眼啊，即系好多呢啲，因为佢去到即系11、12岁嘅时候，即系最曳啊，或者最有好奇心去周围玩人啊、搞破坏嘅时候咧，就是、正正我开始有反应嘅时候啦，即系我5、6岁识得喊啊，识得惨。咁啊，嗰啲咧， 即系唔系一嚿饭俾佢虾嗰时候 啦。咁嗰几年咧，我系即系迅速成长嘅，即系去玩到。所以你话好 friend 又唔系咯，咁但可能大个咗嘅时候，可能都会真系认真嘅都可以即系倾下偈啊，咁都会嘅。细个一定会争宠，譬如争玩具啊，争譬如可能屋企人闹一个唔闹另外嗰、那个，佢都会唔忿气噶。即系明明我哋一齐做呢样嘢，点解阿妈净系闹你唔闹佢啊？咁样即系都会有呢啲情况出现咯。 系啊，我都想讲，反而今次呢个疫情或者其实人越大咧，即系虽然我同我妹冇乜偈倾。但是其实你会 feel 到大家是表面无有偈倾，但是内心是关心对方的。咁例如就是譬如今次疫症的时候都会说你咁够好，即是会托阿妈，即是不会直接同佢讲的。但是你攞啲口罩俾佢啊，或者跟住佢啊攞啲洗，即系攞啲洗手液啊，或者嗰啲叫咩冲洗手嗰啲番碱嗰啲啦，嗰啲泡沫就会话就话俾我妈。但其实就攞几啱个翻嚟嘅，我妈即系一双手用得几耐啊，即系会系咁咯，即系或者我去买罐头嘅时候，我会买埋之后就话当系你买噶啦，即系就俾我妹咁样咯。咁所以其实我都觉得系暗近大家都系好关心大家，只不过唔会表面做出嚟咯。 头先 Annie 讲嗰、那个即系纽约州长嗰件事咧，我见到有听众咧都啱啱有 send message 俾我哋啊，即系资料提供翻啦。佢话原来佢哋两兄弟咧系好好感情嘅， 听过打啤 系啊系啊，佢话你啊just having fun， 即系都系玩下嘅啫。 咁即系外国人系中意咁样，大家互相咁样喺度。挖苦大家啊，咁样呢种讲笑嘅形式、啊， 系同埋唔知道系咪用呢一个方式去到即系谂住打赢特朗普咁，睇下佢会唔会出选去总统咁样，但系佢就话唔会咁样。咁我谂，但系都 draw 到大家嘅 attention， 即系会觉得啊，都几有趣啊呢两兄弟咁样。 醒制定立时候，人每天看着无限宇宙，成雷璀璨总是成一星宿。 到晚上十点半钟啦。新闻之前咧，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系咁样嘅，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最低气温咧大约19度，日间温暖同埋干燥嘅，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嘅东风，离岸风势间中会清劲嘅。咁展望咧，星期五部分时间有阳光啦，周末期间咧会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天色会好转，早上清凉嘅。室外气温而家20度，相对湿度70%。先听一节新闻，翻嚟继续敏感时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推出第二轮防疫抗疫基金，总额达到1375亿元，其中800亿用作保就业。政府向合资格雇主提供6个月嘅工资补贴，每个月上限9000元，期间雇主唔可以裁员。港铁应政府嘅建议，7月起减票价20%，为期半年。政府又会动用210亿元，为多个受疫情影响嘅行业派发现金资助。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她本人和主要官员未来一年减薪10%。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未来两年政府会在公司型界别创造30000个有时限，大约是为期12个月的职位，涉及大约60亿元，预计在2020至2021年度招聘10000名公务员，以及开设大约5000个时限较短的青年实习的职位。林郑月娥话，早前财政预算案提出新增6000名公务员，但考虑到有公务员会退休，相信起码要招聘10000名嘅公务员。林郑月娥又话，会提供8亿元作工作提升项目，为让疫情过后嘅经济复苏铺路。现时已经选定6个项目，一般系应用新技能，让企业使用新科技。西班牙的新型肺炎死亡病例连续第二日上升，卫生部门说，过去一日再多757人死亡，比前一日增加14人，累计超过14500人不治。不过官员认为死亡病例增幅仍然有放缓迹象，至于确诊人数增加6180人至超过146700人。有商会发表报告，预计全国今年经济萎缩5%至9%，导致多达800000人失业，呼吁政府宽免企业的税款。确诊新型肺炎的英国首相约翰逊留院第三日，继续接受深切治疗。他的发言人说，约翰逊情况稳定，治疗渐见起色，形容他精神不错，目前正是接受标准氧气治疗，无需仪器协助呼吸。被问到约翰逊有没有和任何人联系，发言人说，约翰逊一直都有听从医生建议，现时没有办公，但在病房仍然可以联络需要联系的人。发言人再次敦促民众留在屋企，又感谢各界对约翰逊的支持。另外，政府已经安排超过20000名医护人员和家属接受病毒检测。就国内呼吸机短缺问题，政府已经迅速应对，向全球多间供应商采购。至于上个月23日开始实施的封锁措施，会按原定计划适时检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2813点，升1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680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8.83，瑞士法郎0.97，澳元0.62，加元1.405，新西兰元0.6，人民币7.07，英镑对美元1.239，欧元对美元1.0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4.5美元，卖出1647.1美元。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最低气温大约19度，日间温暖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嘅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天色好转，朝早清凉。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防疫抗疫基金下推出的零售业资助计划现在接受申请，售卖实体货物的零售实体店只要今年1月1日前在香港已经开业，持有效商业登记证，并在申请当日仍然营运，每间店铺可以上网申领80,000元资助。登入网址 retailsubsidy.gov.hk， 上载有效的商业登记证等所需文件就可以，截止日期是4月12日。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姓余，我是小学生，我帮医护打打气。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无论是 假声、 大声、 电话声、 口罩声、 大家招牌声， 我们都会紧守岗位， 为大家发放正能量， 同全港市民过一个开心的晏昼。 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志刚、 超 B、 罗敏忠、 阿土、 美联航哥。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冬嘅英文系咩啊？ 嗯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啊！哎呀，生嚿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星期三晚的敏感时刻啦，喺直播室有 Annie Johnny 啦，有 Kitty 啦，电话旁边有 Molly。 Hi。 喺头先咧，我哋喺10:30之前咧就讲紧一对兄弟啦，咁就系呢个纽约州州长，就同佢细佬，咁佢细佬就主播嚟嘅，就访问佢啦，咁啊都有啲得意嘅情节，好似即系两兄弟喺度争风呷醋咁样啦，咁但系其实都系一啲即系系一个桥段嚟嘅，系啦，系一个桥段嚟嘅，因为本身佢哋感情系好嘅，好 sweet 嘅话，佢哋系咁啊。 同埋其实咧打个岔，我喺度谂咧，即系如果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发现咧，如果你直情入到录影棚或者一个录影厂入面咧，你会硬系个气氛系正经啲，或者系会严肃啲。但系当如果你自己系视像嘅时候咧，你会唔经唔觉唔小心，你会觉得只系同一个屋企人或者同一个朋友倾偈，咁你就轻松咗好多。 所以而家你揸住电话嘅时候都会放松啲啦，系嘛？ 系啊， 喺屋企嘅时候。 系啊， 都会嘅。 我经常同你倾偈噶， 着住睡衣系嘛？ 讲下啫，我坐喺度嘅。 不过咧，头先莫莉咧之前咪讲话，哎呀，即系佢讲紧佢同阿莫莉讲紧你同个妹啊，吓，即系就话哎呀，阿妹就读书叻啲。就乖啲，咁啊，好似细个觉得阿妈咧就啲啲偏心啦，听晒佢啲嘢多过听我啦，咁样。但我想讲咧，呢件事咧就唔一定必然噶， 系 即系咧，讨到父母欢心咧，嗱，我自己今天都系而 別人的父母親、都不是純粹呢是看、哎、誰成績好一點、即讀書不用那 麼要我操心、因為我的 case 呢、其實我呢自問呢我就覺得我對兩個呢、我有兩個女兒啦、一個14歲、一個11歲、我自問呢我覺得對她兩個呢都是一樣的、但是呢我的大女兒就經常呢都話咧，覺得我偏心錫個妹多啲。咁咧，但係嗱，佢哋嘅背景就係個大女讀書係叻好多，個細女係唔掂嘅，即係合格多啲啲，有時咧又唔小心就會唔合格。但係大女係名列前茅嗰啲，仲要唔使你理佢咧，佢自己就自動會好成績嘅。咁作為阿媽咧，即係理論上係應該家姐真係好啦咁樣。咁但係點知我個大女係覺得我係錫個細妹。咁點解會有個咁樣嘅觀感呢？ 正正就係我妹因為讀書叻，佢都覺得我媽偏心我噶。 哦，係啦，嗱，所以成件事就係、是、咧，你又覺得阿媽偏心阿妹，阿妹又覺得阿媽偏心你， 係 啊， 就好似我個大女覺得我偏心阿妹，咁我都就梗係仔問阿妹啦，你覺唔覺得 我偏心你啊？係啦。 阿妹话系，妈 咪我都觉得你锡我多啲啊咁。咁跟住，我觉得你要问下你老公，啊老公啊，你觉得我有冇偏心啊？表现出嚟咁样。 咁跟住咧，我就认为咧，即系咧，主要就系嗰、那个。對，同佢哋兩個嘅相處嗰種嘅態度嘅分別，令到佢哋有咁樣唔同嘅觀感。因為咧，我個大女咧，佢係唔中意攬攬錫錫嘅。即係你最好唔該彈開十尺，即係你掂下佢咧，佢都即係好似會震咁樣嘅嘢。咁所以咧，你都唔好以為咧，即係佢唔願意同你有個擁抱啊，甚至乎你出街好細個，你想拖下佢隻手行，佢都唔會騷你嘅。 即係細個已經係咁嘅。 係啦，即係佢好怕人跌，即係啲叫做乜body touch 佢好怕嘅，咁、但系个细嘅咧，即系到今时今日咧，我都系会揽住佢嚟锡嘅，但系佢已经11岁就十二岁啦，咁而佢系唔抗拒嘅，同埋系 enjoy 嘅啦，我觉得吓，咁我就当我个大女一讲亲话，诶、你啊成日偏心阿妹啦，咁我就话好啊，你过嚟妈咪揽揽啊，咁佢话咁唔使啦 ，thank you。咁啊，跟住佢就即刻咧彈開，我話咁啊係咯， 我覺得你玩佢噶， 唔係我真係得噶，其實佢可以過嚟噶，我真係好歡迎想攬攬佢嘅，但係佢就即刻唔好搞呢啲嘢。 但係佢覺得你偏心唔係因為佢淨係覺得你攬住阿妹錫嘅，我覺得可能係即係你有冇問佢啊？咁你覺得我點偏心啊？咁樣啊？ 佢咪就係話覺得我 成日攬住佢嚟錫， 攬住阿妹，冇鬧阿妹，係啦，對住佢咧就比較 cool， 咁但係咁你又咁样翻转头谂，其实即系相处系双向噶嘛，即系我对你热情如火啦，你又接受唔到啦，咁我咪用一个大家识啱嘅一种相处嘅模式咯。咁但系咁，所以我有阵时都会谂，即系我系咪应该改变咧，令到阿家姐有咁嘅想法咧？咁咁，但系我有阵时又再同佢深入长谈下嘅时候咧，佢都会即系我有少少觉得。就係敏大人講嗰種啦，有陣時佢把口噏咧，其實你係唔需要放喺心度嘅。 哦， 啲細路仔即係你即係呢啲咪青春期咧，其實佢講嘅咋嚇，咪佢未必真係真心咁樣諗。因為我就話俾佢聽，喂，其實我可以咁樣嘅時候，佢就唔好咯，叫我唔好咯，好似而家咁樣啱噶啦。咁所以我又覺得即係都唔需要太過即係覺得，我係咪真係偏心偏得太過咩咧咁？因為我有陣時都會再同佢講，我話其實如果你計即係。我对边个好啲？讲真，计买衫其实系你多过阿妹，阿妹全部执你嗰啲嘢，即系计屋企，即系大家一齐出街买嘢，其实真系一定系你多过个妹妹咁样，因为你出世先咁样。咁其实所以如果即系做父母有阵时去到呢啲位咧，我谂就真系嗰样嘢咯，真系自己问心无愧就系噶啦。 不过我就觉得好系即系小朋友自己嘅观感嚟嘅，即系就算你好理性咁样同佢分析咁样啦，咁但系佢。觉得唔系咧，你讲嗰啲嘢佢都唔坑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即系譬如可能我细个嘅时候，我因为我就乖啲嘅，即系我哥就曳啲嘅。咁我相信我妈应该都系锡我多啲嘅。咁我妈都应该认系佢锡我多啲。 就因为读书又叻啲咧，跟住操心咧。 咁我哥都有时即系譬如可能嗌起交上嚟嘅时候，都会话咁、你锡晒阿妹咁样。 咁可能我媽就會同 Annie 你個講法一樣啦。哇，你咁講，你知唔知道你補習啊？我俾幾多錢你補習啊？點點點點點，可能都會有好多呢啲就話，我都花好多時間啊、精力喺你度嘅喎，只不過你自己唔生性咗。咁可能都係啦，都可能會咁樣講。 但係阿哥係唔坑嘅，講呢啲嘢。 咁我估可能即係如果作為爹哋媽咪，係咪都好唔想聽到呢一句嘅咧？因為自己會覺得，唉，唔通我 有嘢做錯咗？ 做錯咗係咪？我真係令到你有咁嘅感覺咧？咁啊，係咪都好難去解釋啊？ 嗬，係 hurt 㗎。其實你因為你一路都覺得自己唔係偏心啊嘛。咁但係當佢即係個 feedback 翻嚟話俾你聽，我覺得你偏心喎咁。咁嘅時候，其實你係覺得難，即係覺得哇，即係都初初第一次聽到晴天霹靂㗎。 嗯。 谁都未好，除了挫折面前仍有路，除了厌世总有某些修补可以做，残破世界令人学成悲观中找鼓舞，来舒减身边恐怖，能照料你日子都不算早，尽量去弥补难逃那烦恼，修修补补，乱世中一起苍老，沿途再修理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再乱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形势坏透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使你心安，谁也破了等某位去补，而你有我保养和爱慕，逢了再破穿了再补，这乱世未必可受你苦，世道，但至少牵手偕老，沿途再修理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再乱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形势坏透只好对抗，撑着使你心安，漂亮的天际鲁莽，若被推倒何再装，巨象的手不怕肮脏，贴着胶纸都尽我，像是宝钉都发光，再破烂重喷光，人和尚边跌当边看紧对方，跨宇宙又横越狂风，不怕再尽头无岸，远近我都护航，还能互安慰，不必天气多清朗，心慌。 我剛才在咪後呢跟 Annie 傾偈的時候都講起哦，原來讀書的時候呢你都會感受到，即係唔淨止係阿爸阿媽嘅偏心啊，即係屋企人嘅偏心啦，可能讀書的時候老師都會有偏心嘅情況出現。 好普遍啊，呢啲 好普遍啊，即係 考第尾嗰個你真係眼尾都唔睄下佢。 嗱，但係有啲老師呢就鍾意啲好曳嘅。 點解呀？又 唔知喎，可能好有挑戰性，覺得佢聰明囉。嗰陣時我哋有班有個男仔好曳嘅，即係成日都好恩皮嘅，但可能嗰個老師就即係一來就鍾意男仔，即係有啲老師你會睇得出嘅嘛，好偏心，好鍾意啲男仔嘅。咁嗰個男仔呢又好似係醒嘅，即係醒目，但係佢曳。咁個老師呢就好似好想去即係栽培佢咁樣，又會有啦。咁有啲當然就鍾意啲文靜啊，或者讀書好乖又幫到手啊，咁又會有啦。我記得好細個嘅時候，我唔記得小學頭啊，即係小一小二嗰時咧，跟住我有個班主任好錫我嘅喎，佢成日送禮物俾我嘅喎。就是、送啲顏色筆啊咁樣，咁當然佢唔會即係當住好多同學面啦，即係可能啊，你今日來教完室揾一揾我小息咁啊， 俾禮物你， 送禮物俾我咁啊。跟住咧有一個小學嘅老師咧，我記到而家，佢將我張相擺喺佢台頭噶， 咁恐怖， 係啊， 咁係恐怖啊， 唔係女仔嚟嘅，女仔嚟嘅，女仔嚟嘅。咁嗰張相咧其實係我送俾佢嘅，因為嗰陣時咧係好興咧將自己個樣咧 key 落啲卡通人物嗰度，即係嗰陣時啱啱開始。有电脑即系玩呢啲 P 图嘅嘢啦，我小学嘅时候，仲要唔系自己整嘅，系你出去揾人帮你整嘅。咁我妈就即系带我去玩呢啲啦。咁我就整咗张咧，系静儿嘅，将我样咧 key 咗落叮当个静儿嗰度。 静儿身 系啦，静儿身系 Kitty 头。咁跟住咧，即系好核突啦。咁但系因为我知道我嗰个班主任咧好中意叮当嘅，跟住我就觉得好搞笑。咁我妈话：，咁你送俾阿邓老师啦，咁样。咁我老师咧就将呢张相咧就摄咗喺佢嗰个台头嗰度，即系有块玻璃喺张台嗰度摄咗喺里面。佢一路就话到我毕业嘅时候咧，都仲喺个台头嗰度咯。所以有时我觉得系即系系缘分嚟嘅，即系你偏心又好似真系好难。好难讲话，我对所有嘅人都一视同仁，个个都同样嘅爱锡咁样，都好难咯。 嗱，我觉得咧，其实即系无论老师又好，家长又好咧，即系其实你爱锡咧系可以有，即系 有 阵时多啲系可以多啲嘅。 嗯， 但系咧喺佛嗰方面啦，即係正所謂想佛、想佛，係咪？係啦，想咁你即係有陣時候啲偏師，譬如佢特別討好嘅，你就即係想多啲啲係 OK。但係佛呢方面咧，就絕對不能夠咧，係冇理由或者唔公平地咧去佛一啲你唔中意嘅嗰啲學生或者你嘅子女，就罰多啲咁樣咯。咁我覺得呢樣就會太過明顯啦，亦都係有 好傷心喎、 啊。係啊，係啊，呢樣要即係要即係我自己都係會提自己，絕對唔可以咁樣。即係譬如你如果係同一個曳嘅程度，例如話即係譬如兩個打交嗌交咁樣，咁你冇理由今次你罰家姐嘅，你就罰佢係洗碗，咁阿妹咧就淨係即係罰佢係摺衫咁。即你应该要是罚那个程度呢，要是可以做一模一样，那就不用比较了、即你都是去洗碗这样、就即会他会锯咯。 但以前可能真的难一点，即如果他真的偏心，有些就会说那你大个嘛，你大小个不懂，即你大个都不懂咩，即是阿妈的口吻会是这样的嘛、就会觉得大那个要即负多些责任这样、或者有时以前是重男轻女的，那就觉得就算即阿哥和阿妹做了错的同一样东西都唔闹阿哥嘅，因为男仔就锡佢多啲，或者啲可能未必系妈咪嘅，可能阿婆啊或者阿公啊咁嗰啲，即系都会有噶、哦。 系啊，所以咧，即系我睇到咧有啲文章咧就解释下咧，喺屋企入边，原来即系子女咧，佢譬如佢嘅性别啦，头先你提到，喂，男女会唔会不平等咧？系啦，即系父母喺处理男女方面，咁呢个第一啦，会系一个考虑，会系一个分别啦。第二就系佢哋嘅排行啊，即系譬如话嗱，虽然而家都好多人系屋企得一个细路， 系 咁，但系都有人屋企两个、三个咁噶嘛，咁其实都会父母不自觉咧，因为佢唔同个排行嘅次序咧，其实你对佢嗰个态度。 道咧都會有分別，就好似 Kitty 頭先講， 嗯， 你咁大個讓下個細佬啦，係啊，你咁大個讓下個妹啦咁，我都係由細到大聽呢一句嘢嘅，我媽都係咁樣同我講。 咁你係夾住中間嘅喎， 我係夾中間係啦，咁但我都真係有個細嘅下邊噶嘛，咁所以變咗佢都會同我講呢句噶嘛，咁，其實心係唔係幾 like 㗎？聽到，咁所以我就覺得我老公咧就成日都係講呢樣嘢，佢有一次試過咧，我阿媽咧，你知嗰啲老人家咧就係都係繼續呢句噶嘛嚇，咁佢就會同我個大女講就話：哎呀，你讓下妹妹啦，妹妹咁細個咁樣，即係同即係佢兩個孫，大孫細孫咁啊，就係叫佢家姐讓妹。咁我老公聽完之後就話：阿媽咪又唔好意思啊嚇，你咧唔好咁樣同佢講啊，咁樣咧佢會好憎自己個妹噶。 哦， 咁跟住咁當然係有啲尷尬啦，咁樣同外母講呢啲嘢係咪？ 咁你阿媽係咩反應咧？ 因為咧你老公講所以 OK， 係講就尷尬啦。 喂，唔係阿女講先 OK 咩？正所謂兩母女冇隔夜仇 啊。又或者咁，你講咧冇咁尷尬，但佢未必有用。但是你老公讲咧，系啦，佢就尴尬，但可能就 有 用， 系啦，又啱我， 系啦，即系佢会即刻吓咁样啦， 系啦，因为其实我听到咧，我都觉得吓， 咁使唔使再解释落去啊？ 明咯， 明啦， 吓，咁跟住以后我妈咪唔敢出声咯， 哦， 即系当两个孙喺度，即系嗌交阵，佢就唔敢讲嘢啦。 但系真系好有道理，我都觉得嗱，莫莉你系家姐嘛。 啊、 你覺唔覺得呢句説話係好隱意啊？即係大嘅讓下個細啦，細嘅唔識，大嘅都唔識咩咁樣？ 會噶，唔係我覺得咧，開頭咧講你講幾次啊嗰啲 OK。如果你每一次每一個嘅處境，個媽咪或者屋企人啦，都冇去了解過究竟發生咩事，就已經講呢句説話，即係聽都未聽喎，即刻一見到即係一見到可能打緊架或者見到鬧緊架就好心家姐就讓下細妹啦。咁你大過佢嘅，即係嗰啲咧，咁你大要錫佢噶嘛，咁你就會有唔開心嘅。咁因為個前提就係你唔知道係咪個妹喺度搶嘢。玩先啊，或者做緊啲咩先噶嘛？所以我覺得咧，反而係你問清楚發生咩事，跟住先講。咁個家姐或者個妹會鋸啲嘅，係啊。 我即刻咧諗翻起細個嘅時候，好多呢啲即係嗌交嘅對白，即係當有個第三者有個裁判衝入嚟嘅時候咧，嗰兩個人喺度講咩？先聊者戰啦，就會喺度拋曬呢啲説話出嚟噶，唔關我事噶，佢打我先噶咁。跟住啲即系屋企人仲会再睇下吓，咁、啊、你打还打，边个攞武器先啦、啊，边个攞球拍先啦、啊，咁样即系都会有好多呢啲，所以我觉得Annie 个先生都讲得好啱啊，即系佢可能唔需要再好深入去解释，净系话啊你咁讲咧，阿妹会好，即系家姐会好憎阿妹啊，咁我觉得哇，已经即系我鸡皮都起埋，我都唔够胆讲啦，如果系咁。 停不了的

West。 咁西呢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哎呀，生嚿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敏感时刻，今日星期三晚咧，有 Annie John 而喺度嘅。 Hello， 系咁，我哋头先咧就讲紧呢个兄弟姊妹间嘅一啲争宠嘅经历啊，或者啲感情啦、 啊， 即系我觉得一定会有嘅， 系啦， 会有啲比较啊， 系啦，又或者即系应该话父母咧，当佢哋出现一啲争执嘅时候咧，即系应该用个乜嘢嘅态度去处理咧咁样，因为我睇到啲亲子专栏咧，佢哋都有讲话如果讲紧一个屋企里面有兄弟姊妹，尤其是话即系多兄弟姊妹，唔系话一个起两个子嘅时候，即系正所谓有大有中有细，咁最少三个咁先算啦，大中细系啦，咁先算啦。咁其实咧，唔可以一概而论，但系佢哋做过一啲研究咧，就发觉因为呢一个咁样嘅大中细嘅排名咧，嗰啲小朋友咧，佢本都会有一啲比较 common 啲嘅一啲特征嘅。 嗯， 咁我觉得其实家长了解一下呢啲咧，都可以提醒一下自己咧。原来佢会倾向有呢一啲嘅特征性格嘅表现，咁我哋睇同佢嘅相处或者处理佢哋之间嘅冲突嘅时候咧，应该点样做，唔好令佢哋有互相仇视啊，或者唔和睦啊嘅情况啊，又或者俾佢哋觉得哎呀父母真偏心啦咁样。咁佢就提到其实做嗱，如果俾你拣大中细，你会认为边一个系最幸福咧？大中细系咪拉拉嗰个最好咧？拉仔拉 心肝，我都会拣最细嗰、那个， 就系你而家嘅身份啦。 系啊 ，Kitty。就是啦，阿莫莉就家姐嚟嘅。 是啊，我都觉得是做阿妹会好啲。 做阿妹熟啲系嘛？ 系啊， 咁我夹喺中间嘅。咁如果根据咧，这个其实是一个奥地利嘅心理学家，佢咧就做咗一个研究嘅。咁佢就提出一个叫做 birth order theory 啊。咁佢就话通常咧大嗰个咧就倾向咧系一啲领袖啲嘅个性格，咁都好正常啦。因为佢屋企里边如果计兄弟姊妹佢最大啊嘛，咁佢会系一组即系帮一先生就会系领袖一啲啦，咁佢咧嘅性格系比较咧系好工整嘅，同埋系会系有啲好要求完美主义嘅，要做到好好嘅。点解咧？因为父母佢系佢嘅第一个，即系嗱，佢系父母嘅第一个孩子。 系 咁做父母嘅咧，通常对于第一个咧就好谨慎啦。 系因为啲细佬妹睇佢头嘅， 唔系佢未有细佬妹，第一个嘅时候，因为你未做过人父母啊嘛，即系我都系咁嘅。嗰阵时即系成日睇书嘅。即生第一個嗰陣啊，你會覺得哎呀呢樣又唔識啦，哎呀發燒又點做啊？啊，即係總之你樣嘢咧，你冇經驗啊，咁你就好步步為營，去成個成長咧，對第一個係好緊張，又同佢報好多班啊，即係好想佢樣嘢都好 perfect 咁嘅成長啊，咁所以搞到佢咧都會係咁樣受住呢一種嘅壓力啊，所以佢係傾向咁嘅，但係到第二個咧。咁咧，佢就咁做父母咧，就因為有第一個嘅經驗啊嘛，咁就自然到第二個咧，其實就係放鬆一點啦，嚇，因為佢覺得自己我已經經歷過呢啲事情，知道點處理啦，就唔會將所有嘅心血咧就投射咗喺第一個嘅時候，就唔會完全咁樣係投射喺第二個，所以第二個係傾向咧會係舒適啲嘅。所以點解你哋話覺得，我咧寧願想做個細嘅，都唔做個大嘅咧，咁就係有呢個原因咯。咁如果譬如再有第三個嘅，咁即係第二個 咁會再舒適啲啊？ 冇錯啦，第三個咧直情係 carefree 嘅啦，即係應該照計，如果你屋企有七兄弟姊妹咧，其實第七嗰個應該係唔理佢噶啦，即係有佢自由發展咁滯噶啦。咁中間嗰一紮咧，例如我就係中間嗰個啦。咁佢就話中間嗰個咧就傾向父母咧，就係因為大嗰、那個。佢係大個啦，唔使理啦。 細嗰個就可能因為你係夾喺中間，跟住佢冇下去理中間嗰個啊，中間嗰個通常係傾向係唔會即係 ignore 咗，會係唔記得咗佢，咁就會比較覺得自己冇自己嘅位置啦，嚇咁。表徵咧就係佢哋係一個好和諧者嚟嘅，即係可以又同到大嘅相處，又同到細嘅相處咁樣。但係其實佢心底咧，其實就係唔係咁覺得呢個世界好唔公平㗎。即係覺得點解好似以前阿媽就錫曬大啦，因為得佢一個係啦。咁我嘅時間好短咧，就突然間卜多個細佬妹出嚟啦，咁又冇我份啦，咁樣咁就唔大唔細咁樣。咁就係心底裏邊係唔覺得唔公平嘅，被忽視嘅咁。呢個就係佢個研究。咁最细嗰个咧就会系好又唔可以话霸道，但系就系即系好自由发展啊，个人好 free 好开心，亦都因为咁系冇乜责任感嘅，因为觉得乜嘢都有上边嗰啲帮佢搞啊，我唔需要有啲咩嘅责任啊咁样，咁佢就大致上觉得有咁样嘅分野咯个性格上，咁跟住佢就提出话如果我哋。知道呢件事之後，做父母嘅應該點樣去唔好令佢呢啲所謂唔好嘅即係佢一啲弱點，去盡量 minimize 佢咧。而佢嘅強項好嘅就點樣煲大佢咧？就係因應佢呢個排行，我哋應該點樣同佢哋相處？佢都有啲提議嘅。 咁我哋係咪聽首歌翻嚟可以逐個講下咧？ 好啊。 次次见你，我又会被幸福遗留。个个也劝我放弃浪漫的念头。照照镜，我也似只被漠视怪兽。笑笑喊喊，也要我寂寞为寂寞伴奏。辗转多少？个秋望向星空，最美星体不可以碰，在我手中没半分钟摸不到那面容，最爱失踪，最喜欢的不可以碰，夜雨空空踏遍西东找不到他放纵，四处店铺去到了落闸的时候，欠缺配偶，我却要独自街上流。去到派对，我惯了共热闹搏斗，何处能够照顾？是无有，双手只等对手，空手空等太久。望向星空，随便星体不可以碰，在我手中，没半分钟摸不到。随我失踪，最喜欢的不可以碰，夜已空空，踏遍西东，找不到他放纵。哪怕这月亮再高，单恋者不会畏高，猎户坐山守我中可。最远荒岛，望向星空，随你星体不可以碰，在我手中，没半分钟摸不到那面容，最爱失踪。等于回廊，夜雨空空，踏遍西东。 兄弟姊妹咧又会争重，冇兄弟姊妹咧又惊寂寞惊闷啊！听过有 One Promise 嘅《寂寞的怪兽》。继续翻嚟咧，同阿 Annie 啦，同我咧讲下呢一个兄弟姊妹嘅排行啊，点样影响佢哋性格咧？ 嗱，如果咧就大嗰个咧，就倾向咧系嗰啲所谓完美主义者，对自己好有要求嘅，亦都因为自己做大嘅咧，硬系觉得咧好多责任孭喺身啊嘛，要做个 role model 俾啲细嘅睇啊嘛， 识谂嘅就系咯， 长大之后照计会咁嘅，细事可能未必识吓，就最憎嗰句咯吓。大嘅要讓細啊嘛，就唔好呢句啦。咁佢就係做父母，就第一真係唔好講呢句，即係唔好成日咧都即係將所有責任咧即係推曬俾佢大嘅咯。嚇，唔好話你係做大嘅，你就睇住啲細佬妹啦。唔好成日都喺度話你睇住啲細佬妹啦咁樣。即係其實佢冇咁嘅責任睇住細佬妹嘅。 有乜好睇啫？咁 咪就係咯，大佢一年半載咁樣睇咩啫？係咪？咁第二咧就係咧，儘量咧都係要俾佢自己揀咯，俾佢選擇。唔好即係呢個專家講啊嚇，即係唔好。例如有時啲家長都會好不自覺咧，睇到一啲事情咧，就會再去幫佢執一執，即係譬如例如佢張台佢已經執好啦，可能你又會唔覺意咁話啊，同佢擺翻好少少，即係佢已經個人係傾向會啲嘢好 perfect 嘅，好完美嘅，要整齊嘅。你再有時不自覺咁咧，就咁樣會更加加重咗佢呢種感覺啊！係咪我頭先做得唔夠好咧？咁樣、即係可以即放鬆啲咯，對大嗰、那個唔好咁緊張。 因為佢自己已經好緊張。 冇錯啦，咁至於到第二嗰個咧，第二就因為覺得自己被忽略啊嘛，咁所以佢就講咧，第二嗰、那個對第二應該咧係嘗試咧多啲時間咧係單獨同佢試下相處，係啦，即係單獨冇大冇細嗰陣咧，就俾多啲單獨同中間嗰個相處，係啦，等佢只知道哦，原來我係喺父母心目中係有一個位置嘅，咁另外咧就係盡量都俾佢唔喺言語上、行為上啊，或者一啲生活嘅細節上，例如唔好話啲衫就即係著家姐嗰啲啦嚇，即係因為佢會覺得喂又係家姐執家姐啲嘢咁樣，咁又或者咧唔好話以前家姐都係咁噶，你都係咁啦，咁即係唔好有呢啲盡量咧，俾佢哋有唔同嘅選擇，即係你唔需要同家姐一樣嘅，或者唔需要同阿哥一樣嘅，你哋係兩個個體嚟嘅，咁等佢有翻自己個 identity 咯。咁對於最細嗰、那個啦，頭先講過啦，即係呢個心理學家就覺得最細嘅就係最 carefree 嘅，即係由細到大都大曬，即係冇話大曬，即係冇人特別要佢做啲乜嘢嘢，因為上邊好多人幫佢做。 咁係咪應該要管得嚴啲咧？ 應該咧就係要話翻俾佢聽咧，對佢嘅相處咧就係唔好真係當佢係最細咯，雖然係好難嘅。喺屋企裏邊，佢 真 係 最細啊嘛！ 係啦，但係其實如果真係因應翻佢本身嚟講，佢已經係譬如講緊係十六歲嘅，咁雖然喺屋企裏邊都係仍然係最細，但係都唔可以，因為佢係喺排行最細，但係你要睇翻佢其實已經係個十六歲嘅人咯。咁嘅時候，你要俾翻一啲嘅責任感佢，尤其是當有一啲家務上嘅分擔啊，屋企裏面事情嘅決定啊，或者一啲佢自己嘅事情啊，咁都係要佢自己承擔翻個責任，話翻俾佢聽係佢自己嘅。就唔系唔好预人哋帮你执手尾啊，或者阿哥啊或者家姐会帮你啊，咁即系呢啲要咁样去揸翻正咯。 其实咧好难去幻想，即系我自己就即系有阿哥啦，即系两兄妹咁样啦。点样去幻想啊？如果我有多一个，即系无论我系排第二好排第三好，即系有三兄弟姊妹嘅，会系点样嘅一个境况咧？即系会唔会其中两个熟啲嘅，就走去杯葛第三个？会唔会有两个特别有感情好啲嘅，第三个又会即系觉得好似俾人叫做隔开咗咁样咧？即系我之前咧有见过一个朋友，就系佢就大家姐、二家姐同埋细佬咁样啦。咁第二嗰个咧。成日都觉得细佬同大家姐系熟啲，系啦，夹埋，即系觉得佢哋两个又会即系好似啱倾啲，因为佢哋两个咧就开朗啲，同埋系即系 outgoing 啲嘅，即系会中意出去玩啊咁样。咁啊二家姐咧就系比较文静啲嘅，咁佢即系一来已经个性格同佢哋唔同啦，即系好似要融入唔到咁啦，再加上佢会觉得哇，咁佢哋两个好似即系成日都会一起去玩啊，又唔好似唔系好理我，哇，咁如果咁样都几唔开心的。 会噶。喂，但我估咧，你講你個朋友咧，會唔會其實佢哋從小咧已經係咁嘅，定係長大先至 係？我從小係咁啊，就係、 是。咁係啦，咁所以佢依句即係我咁樣諗啦，會唔會咧都係 如果他們從小的時候呢，即還是父母可以安排一些節目、啊、的時候， 就叫 他們 不要抌低二家姐， 是的，即就盡量做一些東西是三個都一起做到的咯、 嗯 其實是困難的，尤其是當如果三個小孩他們年齡有差別，即 是 譬如喂、一個就大過最大和最小的，可能講緊差十年的、嗯、樣你很難有一些活動呢，即可以容納到三個年齡界別咯，但是都不是完全沒有的、即是但要是盡量即都要想一些 family 的 activity 呢、即是真的可以不會因為年齡的差距呢，是會大家參與的程度不會有分別，例如我會覺得去旅行不是说去搭飞机的旅行、即是你去一个郊外的野餐啊、旅行啊，或者行下山啊这些、我觉得就个年龄不会是一个很明显的影响到大家的参与程度咯，这一类的活动那就可以令到大家融合回一起多些做同一即是大家做同一个 project， 可以给多些机会这样、那就会个关系会好一点。 大个之后是不是就很难搞回， 我觉得是咯。因为这个专家都讲呢、因为其实细路仔他对于将来融入社会呢、他在细个屋企那个感觉或者他的经历呢就很影响他将来。即是他因为其实屋家庭就是社會的縮影嘛，即係佢嗱，佢再大啲就是學校是社會的縮影，跟住再大啲就真係社會是社會啦，係咪？咁佢細個嘅時候頭幾年，喂佢點樣同佢啲兄弟姐妹競爭咧？即係去得到父母嘅歡心咧，即係如果用咁嘅角度，又或者父母點同佢哋相處咧？呢啲都係佢哋一種即係社交或者係一個成長裏邊嗰一啲嘅感受同經驗，都其實幾影響佢一路以嚟再繼續大落去。 咁不如我哋三個講下啦，即係我哋嗰個三。个位置咁啱都唔同啦，冇你就家姐啦，咁啊 Annie 就系排第二啦，我就阿妹啦，咁即系自己谂翻，即系喺呢一个嘅排行方面，你觉得边一个性格系因为你做咗家姐，或者你做排第二嘅家姐，令到你而家有咁样嘅性格啊？冇你你谂唔谂到啊？ 我觉得我系学你哋话斋嘅，即系真系大嗰个咧，真系会觉得有啲嘢咧就系、自己先至，即系嗰啲咁嘅责任感要重啲嗰啲咧。所以我有好多嘢咧，都可能真系会喺屋企方面我唔会讲噶，即系我唔会话俾佢听工作上面发生咩事啊，遇到啲乜嘢啊，开心唔开心啊，跟住所有嘅嘢我都未必会真系喺屋企嗰度会讲咁多咯。系啦，咁所以呢、這个。 心啊，系咪啊？ 系啦，一开头都系嘅，咁二嚟就系费事佢哋周街讲。 咁 Annie 你咧，即系排第二，你觉得对于你自己而家呢个性格，有冇边一个系真系系因为自己系二家姐咁样，所以令 又系细妹又系家姐， 系啦，令到而家有咁样嘅性格。 我觉得有啊，其实我咧真系和谐缔造者嚟嘅，吓、即系但系亦都咁样讲，我觉得我自己冇乜性格嘅，其实有 吓， 即系唔强嘅我性格，因为 即系你又啱，佢又冇错。 即我个人唔强烈噶，所以系好即系我又可以咁讲，又可以话即系好容易跟风，系啦，又可以即系好即 系好随和嘅， 系啦。咁但我觉得我庆幸一样嘢，我冇觉得自己冇被爱嘅原因咧，因为我系一个女， 系 我上下都系男性，哥哥同细佬， 咁可能又真系有 系啦，就好啲嗱。如果你三兄弟咧，就我谂就可能我就会有啲 negative 嗰啲嘅感觉，系啦，阿妈都好锡我。因為我得我個女嘛， 同埋我覺得頭先 Annie 你話嗰個年紀嘅差距都係有影響嘅，即係你係同你嘅阿哥爭一年，或者你同你阿妹係爭一年兩年，定係爭好多年十年八年咁樣咧， 就等於多個人石啊嘛， 係啊 係 啊，所以我呢一個就係冇特別即係覺得我係始終生嘅阿哥幫保護咁樣，反而係自己搞自己嘢，要自己保護自己，你唔好搞我， 你係阿哥嘅玩具啊， 係啊，所以而家我要好好保護自己咯，就。我学识咗，你冇搞我啦。 双腿太重，追不到太阳。等一个结束，借住新的扑空，愿望归于朦胧，绝望之生了惊 出生天那里止痛，当天的小孩童怎么逼迫到失控，难挡的枪炮亦要碰，谁同进退，谁人怪罪，谁曾写好壮景致怎么去，我若有泪不说羞耻畏惧，但却害怕灵魂粉碎，来来去去何时会累，沿途走几天公里怎么退，这夜春睡发梦都很顾虑，梦到尽处谁容许我撑下去，悲伤太滚常，天空有怪响，静默竹土无恙，愿望归于朦胧，绝望滋生了惊恐，逃出生天那里止痛，当天的小孩童怎么逼迫到失控，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政府推出800亿元保就业计划，向合资格雇主提供6个月嘅工资补贴，补贴以员工月薪嘅50%计算，补贴上限系9000元，雇主期间唔可以裁员。政府分两期资助，第一期不迟于今年6月发放，预计惠及150万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补贴雇主加以规限是最直接和最快的做法，如果发现领取资助的雇主裁员，会收回补贴甚至收取附加费。打工仔有机会受惠的措施亦都包括港铁应政府建议7月1号起减八达通票价20%，为期6个月，5款月票减价100元，政府会承担一半损失，上限8亿元。公共交通工具费用补贴计划，费用补贴计划门槛同日降至200元。本身在4月至6月缴交的税款，可以迟3个月先至交。非住宅的水费同排污费宽减75%的措施，将会延长多4个月，去到今年11月。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她和全体司局长未来1年减薪10%。他说管治团队要展示与市民共度时间，并非因为政治形势而提出。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之后亦都表态减酬金10%，为期1年。政府又建议豁免125000名医护人员的注册和登记费，为期3年。林郑月娥说是要认同和肯定医护的辛劳。另外，连同第二轮防疫抗疫基金等多轮措施，今年的预算赤字会进一步扩大至2766亿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强调，公共财政仍然稳健。世界贸易组织发表年度贸易展望报告，形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史无前例，预测今年全球贸易将会萎缩13%-32%，幅度可能超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的水平。報道指出，受貿易緊張局勢及經濟增長放緩影響，去年全球貨物貿易量已經下跌0.1%，今年基本上全球所有地區的貿易量都會出現兩位數的下跌，其中北美和亞洲的出口貿易將受到最大打擊。而從行業來看，電子和汽車製造業的貿易萎縮將更為嚴重。報告強調，明年全球貿易有可能復甦，但存在不確定因素， 最终表现很大程度取决于疫情持续时间以及各国抗疫政策的效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3,130点，升4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712点，升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8.73，瑞士法郎0.971，澳元0.623，加元1.401，新西兰元0.602，人民币7.07，英镑对美元1.242，欧元对美元1.0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8.67美元，卖出1,650.89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1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天气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天色好转，早上清凉。而家嘅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系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我哋大家。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四月二台逆境求生。 燕倾啊，你身上面嗰啲白毛毛系乜嘢嚟噶 ？Eric 啊，好耐都冇歌手朋友上嚟同我哋见面，我闷到发晒毛啊！ 系、哦，有啲乜嘢方法啲歌手唔使上嚟直播室都可以同我哋一齐见下面嘅咧？ 开 live 咯！ 好、哦，我哋一于每个礼拜都约啲歌手喺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盛话俱备，逆境底下咧嚟一个骚动开 live。 咁就一于约定你，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骚动音乐，骚动开 live。 来一点新意， 加多点坚持。 四月二台逆境求生。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好啦，嚟到咧第四集啦，我哋请咗咧一个特别嘅咖啡 workshop 嘅铺头嘅老板娘 Gigi， 仲有佢嘅背后军师，佢嘅老公 Gigi 老公嘅。今日咧，我哋咧就要即场咧就尝试呢个冲咖啡。我想问一问先，如果其实我话自己用嗰啲即冲啲咖啡粉冲杯咖啡啊，咁样其实都可以氹到仔仔嘅啫。呢个问下老公先系咪啊？氹到你啊？如果用即冲粉嘅话， 饮系饮得出嘅。咁但係如果個即沖咖啡係真係用咖啡豆去提煉嘅話咧，咁無可否認佢都係一杯咖啡嚟嘅。 係，但係我意思係用我個樣去沖咪加分咯。 哦，咁啊當然啦，當然啦。 佢係窒咗兩面，窒咗下我睇到，我又先。咁當然啦，咁嗱，但係我想問一下啦，即係而家都有嗰啲即沖咖啡粉嗰啲噶嘛，或者現成一罐罐嗰啲咧，係咪真係有提神作用㗎？ 咁就要講翻點樣提煉咖啡粉啦，咁即溶咖啡粉啦，咁即溶咖啡粉我哋市場買到嘅係粉狀嘅，咁其實佢製造嘅過程之中咧，其實佢追溯翻之前，即係佢嘅製作方法咧，其實佢都是一杯咖啡液體嚟嘅，咁就經過咗乾燥，咁就變成咗粉狀情況，就好似而家嗰啲中藥咧，有啲係粉劑嘅，咁就可以提 練到一杯即溶咖啡粉。咁至於你話提唔提到神咧，就好取決於佢係咪真係有十足十嘅咖啡豆原材料嘅成分喺裏邊。咁甚至乎有啲可能都會添加好多唔同類型嘅嘢落喺啲粉劑度嘅。咁嗰杯咖啡相應佢真實嘅咖啡原材料咧，就會相應減低。呢個同一個商業價值有關，所以佢提神作用就取決於佢有幾多咖啡原材料成分有關。 哦，即係如果我哋人手沖嘅咧，就係一杯真正嘅正宗咖啡，係啦。咁如果我哋而家飲嗰啲即係現成嗰啲咧，就叫做化學咖啡。有機會，有機會，係咪咁嘅意思咧？ 係啦，冇錯啦，即係有機會。其實如果即溶咖啡又可以講翻少少故事仔嘅咁咧，當年其實如果以我所知咧，就發明即溶咖啡嘅人咧，其實係日本人嚟嘅，但係因為佢冇攞專利，咁到後期咧就由一個美國人做攞專利啊。咁亦都同一個打仗軍事用途有關嘅，因為當年就打仗咧，士兵咧喺啲山頭啊，咁啊過幾晚噶嘛，咁佢哋需要啲士兵要提神啊，需要佢哋保持狀態。咁以前嘅士兵咧就要喺個腰間嗰度袋住一啲咖啡渣或者咖啡粉，跟住濕啲水咧就當飲咖啡去提神，去補充體力啊咁嗰啲。咁呢個方法咧就令到好多士兵都覺得個咖啡渣嗰個包咧不停咁樣做咧就好辛苦啦。咁就如果方便攜帶嘅話咧，就最好就係粉劑啦，加水就飲得啦。咁至此咧就變成咗有即溶咖啡出現嘅。咁呢個都係以我所知係都係一個歷史嚟嘅軍事用途嘅用品啊。 哦，原來即沖嗰啲即溶咖啡粉原來軍事用途嚟㗎。好啦，咁我講咗呢個即沖咖啡粉嘅背後嘅一個故仔啦。咁我想問啊，即係如果要整一杯靚嘅咖啡嘅話咧，其實係咪真係嗰個人嘅手勢真係就好緊要咧？定係其實都唔係嘅？你只要揀到靚嘅豆就已经好容易或者好大机会，你都已经整到一杯靓嘅咖啡啊咁嘅咧。 咁豆靓咧就占咗一杯咖啡差唔多七成啊，即系其实豆靓就好重要。咁跟住来嗰三成咧就系你个手势咯。咁个手势包括好多嘢嘅，例如你冲煮个理念啦，冲煮嘅环境因素啊，或者你需选择嘅器材啊，或者系水质啊，呢啲都好有关系。因为一杯咖啡里边其实只系得2%，即系讲手冲咖啡，一杯咖啡一杯200ml。咖啡裏面其實只有得2%是咖啡液嘅啫，其他全部都是水嚟，所以變咗工具同埋個水質啊呢啲都好有關係，但係佔咗七成都是同靚豆有關，即係個豆豐富味道或者是有活潑啊、愉悅啊、開心嘅風味喺裏邊咧，簡單沖煮咧都可以是一個好好飲嘅咖啡類飲品。 咁我聽你咁講咧，即係話原來七成是關咖啡豆事啦， 睇心情添， 仲要睇心情添啊！好啦，咁啊除咗心情之外，咁我比賽其實俾啲咩咧？咁我揾个靓嘅咖啡豆，其实我都已经赢咗七成噶啦，系咪咧？ 如果你比赛有靓嘅咖啡豆，其实你已经胜算比别人高了，真系。 点样先为之一杯好嘅咖啡呢？ 如果一杯黑咖啡啦，因为我哋唔讲添加类， 即系叫斋啡系咪？ 啡系啦，斋啡即系就咁用水用方法去冲煮一杯黑咖啡。如果咁样评嘅话咧，咁可能即系入口会较为啲风味多变啦。咁我认为最好嘅就系唔会有苦啦，唔会有涩啦，唔会鞋口啦，要滑嘅。咁饮落个质感咧，个质地系比较厚嘅。咁我哋评佢为一杯好咖啡。咁風味多變都好緊要嘅，因為豆頭先講咗啲靚豆風味多啲嘅，你會飲得到好多唔同嘅水果，咁就評為一杯好咖啡咯。咁其實如果我哋用一啲專業嘅形容詞，我哋會用一啲杯測嘅方法咧，會計分啦，十分滿分，可能係一啲有個級評嘅分數俾佢。如果踏入呢個精品咖啡咧，即係超過80分或者85分，已經係被而家呢個設定為一個精品咖啡。 我聽完呢個又好好奇啦，即係我都聽過精品。咖啡雖然我唔明咩叫精品咖啡啦，同嗰啲 latte 啊或者我飲嗰啲咧有咩分別啦，同埋我聽過原來一種叫做精品豆嘅，或者一啲叫比賽豆，係咪有啲咁樣嘅嘢㗎？ 有嘅，咁因為民間有好多比賽嘅，咁可能有一啲比賽係用大會指定嘅豆啦，咁就正如你頭先所講，咁究竟個豆靚係咪真係定贏咧？咁睇你個比賽視乎啲乜嘢咯，即係有啲比賽可能用大會指定豆，就透過大家去研究個水分比。水温啊，調節一杯最好的咖啡出嚟嘅，咁又會有一個項目嘅比賽啦。因為國際性嘅比賽咧，就會自己帶一啲豆去比賽啦，沖煮一杯靚，即係個評審認為好飲嘅咖啡啦咁樣。咁頭先你講個精品咖啡咧，就係近呢即係其實係近呢十年二十年裏邊出現嘅。其實精品咖啡點樣嚟咧？首先佢一個美國人啦，咁啊設定咗個框架，而呢個框架咧就譬如 去評一啲咖啡，評一啲咖啡係一個大眾語言，世界語言，即係大家去講一個咖啡嘅時候呢，就用分數去呈現呢個咖啡好定唔好。咁呢個好定唔好呢，唔可以有一個個人嘅客觀性嘅，係一個大所有人唔同地大數據唔同嘅國家嘅人都評呢杯好咖啡，咁嗰杯咖啡就好啦。咁點樣代表佢一個好呢，就係用分數去釐定啦。咁踏入咗80分或者甚至乎以上嘅都會評為精品咖啡嘅。咁精品咖啡點樣去處理，點樣去做呢，就會去返農民點樣去種植啦，點樣種植，點樣處理。咁跟住呢就會有一啲競標會啦，或者有啲拍賣會啦，甚至乎有啲杯測會啦，就會邀請世界各地唔同嘅人就嚟到佢嗰個莊園，去用呢個公眾嘅，即係頭先講嗰個大眾嘅語言、世界語言，去評嗰隻咖啡豆係咪一個好嘅咖啡豆，係咪一個精品咖啡豆，接近嗰個分數嘅咪有咯。但係如果一旦低於嗰個分數嘅，就會係評為商用豆。咁當然對應翻就佢嘅價值都會偏低或者偏高。咁呢個就係精品咖啡個世界裏面。但係最大嘅精品精品咖啡會就係美國啦，美國咖啡精品協會啦，跟住就歐洲啦。咁就睇出咗嚟嗰杯咖啡液嗰個分數，大家飲落去評佢幾多分，踏唔踏入精品咖啡嗰個分數而定嘅。 咁一首歌翻嚟之後咧，我就會學沖咖啡啦。希望一陣間我可以沖一杯好有愛心又好好味嘅咖啡出嚟啦。我會加油噶啦， 好加油！ 这个家也，我会有什么的打算？挑选一本足以去令我笑的小说，给我做主，不需恋爱，亦会温暖，毫无动机去找好去处。说下我会下雨，来冲一杯美美的幸福，深深难以偷一偷快乐的幻想，吃掉甜甜暖恋，细事凭什么？这睡衣很好看，轻轻呼一口气，去令我放松自觉，不顾什么都可打动我，愉快感觉，悠然记得幸福中照知。笑着说，这是我来冲一杯美美的幸福，真是难要。偷一口快乐的幻想，吃掉甜甜眷恋，世事凭什么？什么想得到认同？有什么必须要看通？有什么比小说内容更感动？从片段变伟大的梦想，不必发表。无需解释太大的遗憾。 起你，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事不宜遲啦，我上一次都有講啦，咁就係咧，我就將一啲處理咗嘅咖啡拎咗過嚟，嗰啲咖啡豆就已經可以沖咖啡啦。係 啊，我哋要磨， 要磨添嘅， 要磨嘅。 係咪用手自己又捽，好似磨蒜蓉咁 捽啊？係 啦，或者樽誒嗰啲。 我哋會用磨豆機去磨研磨佢嘅，就希望個咖啡粉出嚟嘅研磨度比較平均啲啦，細粉會少啲嘅。咁我哋事不宜遲啦，我哋而家可以試下。 好啦，而家手上面就係呢個好貴嘅咖啡豆啊！嗱，我想問下啦，呢個咖啡豆我係咪直接就係倒落去磨粉就已經得嘅咧？係 啦。 咁我通常要擺幾多落去先至夠一杯咖啡嘅粉量？ 我哋今日咧用20g， 即係將佢擺夠20就得啦。 喂，哇 ，perfect！ 做人要有堅持，等於沖一杯靚咖啡一樣，點先可以沖到呢？堅持啊！影呢度啊，婆，你唔好斬影我樣，雖然我個樣好靚。好，我而家就要將呢20g嘅咖啡豆咧，就係倒落去，就即刻磨成一個咖啡粉啦。係 啦， 準備。 開。 好香啊！好啦，整完咖啡粉啦 ，Gigi， 我哋而家系咪就咁揾啲热水啊，沟下糖啊，沟下奶啊，就已经搞掂咧？ 唔需要加糖加奶嘅，因为我哋要饮咖啡嘅原汁原味，我哋手冲咖啡。 好， 咁所以咧，首先咧，而家咧就要注水咯。呢度攞呢个水，系啦，我哋今次会用86度水嘅。 哦，我都想问你嗰个问题啊，就系咧，其实水咧系咪尽量唔好用滚水，即系100度或者100几度嘅水啊？ 系啦系啦，我哋冲咖啡大概咧，我哋嘅 standard 大概系88度水度啦。咁就至92係一個 standard 嘅嘅，咁就但係咧，而家我哋因會因應唔同嘅咖啡豆咧，去用唔同嘅水嘅。咁如果咧，我想個酸度高啲嘅，咁你咪用低温少少咯。咁如果你想熱，即係茶感高啲啊，或者濃啲啊，咁你可以用高温少少嘅水。 哦，即係話如果我唔想飲啲咖啡咁酸嘅話，只要用滾啲嘅水就已經 OK 啦。 照道理你可以咁講，但係其實都因應翻你嗰粒咖啡豆係咩嘅咖啡，即係咩品種嘅咖啡，喺咩國家啊，咩水曬日曬啊，邊度去決定咯，就唔係一個 standard。但係你話我乜都唔識嘅，我就想好簡單咁沖杯咖啡，咁我就其實可以等水滾啊，滾咗啦，然後分個筷子撩兩撩咁，即係等佢個温度 drop 一 drop 咁，跟住你就可以沖。係，因為我成日都覺得我哋屋企沖咖啡係一個享受，係一個日日要飲嘅嘢，就唔使話咁刻意咁辛苦啊。做人已經好辛苦啦。 係啊，尤其是而家。 係啊，咁我哋首先攞咗呢個啦，咁一陣間咧，我哋咧首先咧就會將個咖啡你注水落去啦。可以在入面慢慢咁樣打少少圈，然後向外，但唔好一次過倒咁多，因為你要我哋有一個預浸嘅工序嘅，我要等啲咖啡粉吸收少少水，咁你會見到佢升起。 即係我啲咁樣輕輕咁樣掉佢落去啦，啲水。 係啦，好啊，計時，你可以開始啦。 嚇，要計時添㗎？ 點㗎？我哋要唔可以太耐？ 點解要計時啊？哎呀，好熱，好有壓力啊！ 水同埋粉轉啦，慢慢慢慢，我哋輕啲，係啦，輕啲，慢慢喺個水度，慢慢係啦。 40啦， 未煮3.8嚟㗎咋。 好緊張啊！你知唔知道因為啲豆好貴噶？ 唔怕唔怕，我對你有信心。可以再加多啲，唔好太唔可以滴咁多下，慢慢順序。 我真係唔可以咁多下噶。 又唔係，即係可以慢慢。 過啦過啦過啦，今次真係過啦。 唔好咁緊張，唔好咁緊張。係啦。 過啦，真係過咗啦，真係過咗啦，點算啊？ 唔使驚，唔使驚。咁其實而家我哋一個預浸啦，咁就將個咖啡入面嘅物質要攞佢出嚟噶啦。 過咗啦。 250啊！而家126有排啊，快啲啦！ 知道過啦， 所以要快啲啦。倒啦，你不停咁倒落去得噶啦。你倒滿。 夠啦，夠啦，夠啦！ 250啊！ 哦，250啊！ 係啊， 快啲， 有排啊！ 快啲， 係啊！我可以俾多30秒時間你嘅。 之前已經好後悔啊！一個咁靚嘅咖啡粉已經俾我拖垮咗。 唔怕，好啦，慢慢啦，40啦，好快啦。第一次算係咁噶啦，我覺得你仲 係咪噶？ 飲埋我先可以再去。 停咗喎，我想撩下佢啊！ 未，唔好啦，唔好再撩啦，因為你再撩咧，你會將咖啡唔好嘅物質撩埋出嚟噶啦。 哦，你知唔知咧？我咧喺屋企煮嘅時候咧，我見到咁咧，我就撩撩撩撩。 喂，唔好啊，千祈唔好啊，唔好啊！你會將咖啡唔好嘅物質攞出。我哋唔同茶格，茶你咪可以不停咁翻沖，或者第一壺唔好，第二三壺先好飲嘅。咖啡唔係，咖啡我哋就飲一次嘅啫。 哦， 千祈唔好去搞啊！ 係，我仲成日以為咁樣搞嘅時候咧，跟住佢會即係快啲沖起一杯咖啡。 唔會， 跟住我仲特登將啲 兜嘢咧浸翻落啲水度浸， 嚇、啊！千祈唔好啊！嗱、啊、呢樣成日都好多人咁樣講啊、嗯，但其實係唔好噶。你咁樣咧，將佢再放翻去個夾，尤其是掛耳包咧，啲、啊、人咪覺得好似唔濃嘅，因為將佢沖完之後又將佢抌喺個水度， 又喺度養， 又養下佢。其實唔好噶，你咁樣會將個咖啡入面嗰個唔好嘅物質再攞埋出嚟噶、啊。所以你見有時咧，人哋話好錯嗰啲咧，咪沖完跟住之後唔夠時嘅，就算佢入面仲有水，佢、嗯、都要拎開佢，因為我哋就係要飲入面呢、這個。咁、嗯、其實都差唔多 OK 噶啦。咁、啊、我哋就 點啦？ 咁你可以睇，其實都 OK 啊，唔錯啊。而家你聞到佢嗰個花香嘅，都會啊。 係啊係啊係啊，花味噶。反而個咖啡味冇頭先咁。 其實你飲落去一陣間唔似咖啡嘅，會似茶噶。 係啊，好香，我聞到茉莉味。 真係㗎，佢個花有茉莉花嘅，佢個 tasting look 係有茉莉花㗎。 其實咧，除咗陳豪之外，有啲靚仔嘅咖啡師咧都可以揾我㗎，可以即係大家一齊傾下咖啡呢樣嘢。 傾下咖啡，研究鑽研下咯。 好啦，呢、這個就係我哋沖完嘅貴價咖啡豆嘅咖啡。好啦，呢、這個時候我哋要試嘅時候啦。 嗯， 好驚啊！ 希望可以打破你對咖啡一直嘅唔好嘅印象。 唔係咁貴嘅豆啊，對我嚟講梗係打破啦。但我而家好驚就係打破你個咖啡豆啊！ 好，我哋試下先。 有花味㗎、 ，OK 啊，唔錯啊，佢茶感幾好， 好味啊，即係似飲緊茶，好濃嘅茶， 有花香添， 係啦， 同埋有冇覺得有少少好似 真係唔似咖啡， 唔似咖啡啊？其實呢杯嘢你等佢再温度再落啲咧，其實佢有種奶油嘅感覺㗎，係好好飲㗎。 呢、這個時候我就要請我哋 Camman 飲咖啡，我沖啊，好好味㗎， 都唔錯， 你執到啦，喂。試下咩味啊？ 好味 咯！我睇得出佢好誠懇啦。 佢好少讚我噶，話俾你聽。咁今日咧好開心咧，即係請到阿 Gigi 上到嚟啦。咁啊教我沖一杯好好味嘅咖啡。今次咧即係沖咖啡呢樣嘢對我哋嚟講係大成功啦！耶、 ！ 多謝曬， 多謝，拜拜。 中需截要，心中。 DJ 嘅咖啡因眼泪，时间将近嚟到晚上12点钟啦。今晚敏感时刻嘅时间差唔多，我哋听晚再见，拜拜。